谁叫他们打的？ 谁？ 洋人呢？ 推明白， 慢慢的你就会明白的。早晚总有那么一天，你我都得当亡国奴。 崔先生走了，李三把刘麻子引出来， 说：“哎，就走吧。 啊， 还真等着挨打脆的吗？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就等俩朋友。 你呀、啊，你说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啊？ 那有什么法子呢？隔行如隔山。”到哪一年您也得开您这茶馆，到哪一年我也得干我这一行。 就冲你，怎么能不成王国奴？ 怎么？哟，呵，来喽！哟，林大哥，哎，陈二哥，掌柜的，您这不没人吗？我借个地方下不为例。 我可告诉你，他可还在后头。 嗨，他不能打人，他要真打，这二位能帮我忙。哎，来进来呀！进来！哎，来坐下！ 好， 坐下， 哥，坐， 哎，坐，说说，说说，哎， 老二，你说吧， 哥， 这话还能你说吗？跟你说吧。你是哥吗？这话还得你说。你 这二位谁说不一样了呢？ 你看啊，俺们俩是拜了八兄弟的。 哦，八兄弟，是， 对，是拜八子兄弟。 是，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的交情。 嗯， 他呢有这么几块现大洋。 是啊。哎呦， 老二，那林大哥呢？也有几块现大洋。 我说二位，一共有多少块现大洋啊？ 那这事情要办不好啊，这话还不能说。 哎，有现大洋没办不好的事儿。 真的， 真是 说瞎话是孙子。 老二，你说吧。哎、 说， 哥，这话还得你说。 嗨，二位谁说都一样呢。 咱们是两个人不？对， 两个人， 是拜把子的兄弟。 是， 这两个人穿了一条裤子交情。 嗯，是。 这没人笑话咱们的交情吧？ 交情嘛，没人耻笑。 那你说这三个人的交情也没人耻笑吗？ 嗨，交情，三个人。 对， 那这里头还有谁呀、啊？ 还有个娘们儿。 我明白了。哦，这么三个。哎呦，对，不好办呢，我没办过。您说，平常都说这小两口，谁听说过小三口呢？ 不好办。 哎，太不好办了。 老二，你说呢？ 哥，这事情嘛，还能白白的就拉倒？ 对，不能白白拉倒。当了十几年的兵，连半个老婆都娶不上啊！那他娘的！ 咱们那边啊，过来，别着急呢，过来啊，咱再想想啊，不能拉倒。我说二位啊，一共到底有多少块现大洋？ 这还差不多。那老二啊， 刘麻子的买卖还没成交，没成想宋恩子和吴祥子又回来了。 等等， 干啥呢？ 你说干什么呀？乖乖的跟我们走。 是是是， 逃兵是吧？手里有几块现大洋，想在北京藏起来是吧？有钱就藏起来，没钱就当土匪是吧？ 我说这事情你管着吗？我把你个驴是，你一个爹你驴一把， 呸！大哥不行， 老板，你放下！ 哎呀，可惜你把枪卖了，是吧？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，

我们奶娘哦， 哎呀， 嗯，一辈子都没忘了改嫁。 是是是是， 老怕呀，落到什么人的后头。 是是， 你卖茶不成了，开公寓。 是， 公寓没有了，添评书。 是， 那评书也不上座了。我不怕丢人， 是吧？ 我要添你招待，我总得活下去。 是吗？ 我变尽了方法，无非是想着活下去。 是啊， 没干过缺德的事儿。 是吗？ 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。 是啊， 我得罪了谁呀？ 他， 就那娘娘。 不是， 那小刘麻子。 是是。 还有个，这是沈处长。 啊，是是。 这帮狗男女们可都活得有滋有味儿。 是， 干嘛就不准咱们吃窝窝头？ 你说 那谁出的主意？ 你盼呐，盼呐，就盼呀，谁都讲理，谁呀也别欺负谁。 哎哎， 可是啊，就我那些老朋友们，一个个是啊，不是饿死，就是叫人家给杀了。我呀有眼泪我也哭不出来了。孙二爷多么老实的人呢，死了他还算有我这么个朋友给他划来这么口四块板的棺材呀。我自个儿呢不爱咱们的国呀，他谁爱我呀？出殡呢，我就给自己捡下那么点纸钱儿啊，没有寿衣呀，没有棺材呀，只好给自己预备下点纸钱儿吧。 四爷， 哎， 让咱们祭奠祭奠咱们自己 啊。 您把这纸钱儿您撒起来，算咱们三个老头子的吧。 四哥，咱们按老年间的规矩，咱们喊喊 喊 喊喊 喊 喊 喊 喊 喊 常四爷撒起来的这一片片的纸钱儿，与其说是祭奠他们自己，倒更像是给那个病入膏肓的旧制度送葬。 我没得说了，再见， 王掌柜，再见， 再见。 王立发送走了他最后的两个茶客，再也没有事情可做了。这个当了一辈子顺民的王掌柜，最后也免不了被那个制度所吞没，走上了绝路。茶馆外面，爱国学生们示威游行的歌声震天，黑暗即将过去，光明就要来临。刚才播送的是话剧《茶馆》的录音剪辑，编剧老舍，导演焦菊隐、夏纯，演员和剧中人大傻杨由佟丽扮演，王立发由于世之扮演，李三儿由李翔扮演，宋恩子和小宋恩子由李大千扮演，吴祥子和小吴祥子由林连坤扮演，唐铁嘴和小唐铁嘴由张彤扮演，常四爷由郑荣扮演，宋二爷